小巷啊歌声飞。朋友啊，敬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十月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心不累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像春雷，把一身都举进杯，舒心的酒又美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啊望北京，豪情啊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回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笑往心头过，燃得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唱一声的酒，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，为了是先带花愿洒热血汗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心皆报备，待到理想花红土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好像一直

大海。

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，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。 再见再见，等明天的这一天，再见